朋友哟。 一网传媒广告开始。 天上掉馅饼了，免费试用。 是真的，真的，快抢吧！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早点去抢，晚了就没了。 试用网，中国内地第一家提供免费试用品。 I try before I buy。 登录试用网，开始狂抢旅程。 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王梅，文道就不介绍了， 什么意思？ 就看见他了嘛。 哦，是是是是是。 那天咱们跟红影学到的这种上衣，好像是什么维多利亚？ 对对对对对， 款是吗？ 对，束胸的那种。 束胸？你怎么老关心这个呢？ 不是那天我们讨论的嘛，就是要把一个女人束缚起来嘛。 也没有啊，今年的特斯拉就是那种领子特别高，而且小蕾丝啊，然后有一个那个所谓的小蓬蓬公主袖， 就是很维多利亚时期那样的。 是 是, 是。 哦，今年这是流行的。 对，今年所有、几乎每一个品牌。都有做类似这样的东西。哦、 对, 对, 对, 对, 看 到这样 对, 对，我倒是喜欢女的穿娃娃裙，就看着就是，一种很就是看变态狂魔，就是 恋童癖。 哎，别说这事儿啊，恋童癖的话题很敏感啊，不让播呀啊。 哦哦。 那个，我们现在就是说点是正经事儿啊。今天呢，我给你们看点，我给你们听点有意思的东西。说这个东西呢，是什么呢？你知道，正如就某些男人。被剪是他们的命运一样，我的节目被剪也是我的命运。你明白吗，光美？ 咱们节目不是都不剪的吗？ 谁说不剪？ 我的很多节目啊、实际你们看到的都不是原貌， 对， 就咔咔咔咔咔剪， 经过加工的， 哎，对，经过剪的，就这让我想起啊，我那天就是不是那天了，以前看过一本书。叫梦是唯一的现实，叫意大利的这个电影大师费里尼的自传。他在这个自传里啊讲一个故事，我一直记得。他说他从来不到电影院看他自己的电影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太爱他这个电影了。而他这个电影的完成版是3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他说那是我心中的电影，我心里有个电影，跟你们在电影院看到的不一样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比如说市场的原因，不要你这么长，跟徐克那个一样，不允许你这么长，你就不得不忍痛割爱，不得不剪， 对, 对吧？ 对。 那么他说，我就像看自己的孩子，我到电影院我会心痛的，我看到的不是我心中的版本，我宁愿保留我心中的那个3小时的记忆，那是我完美的电影，所以他不到戏院去看，所以我呢也不大看我的节目。 你的节目也常给剪吗？ 经常被剪，你要看你就有时候心疼，有时候生气，因为呢，但是呢，这里边有些东西，是属于大是大非问题，就确实我们考虑不周，是不能播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也有一些时候呢是有争议的，比方说，实际上，相信大家也有公论，播出去没有什么问题。而且也许这个创作者呀，实际上有他的意图，并不见得就是为了会淫会道。 对， 但是呢，你也完全可以理解，就是说搞审查的这个人，人家也是照章办事，也许觉得你这个东西不是很好了，这就是一种自由裁量，他的这个判断，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工作。就是最近呢，我们这个文涛拍案做过一个节目，这个引起很多这个议论的题材。就说有一位女教师，你们都听说了， 对， 就因为供弟弟上学， 对， 而周末去卖淫卖身。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呢，有对这个女教师的这个采访，大段采访，还有报道这件事的那个南方周末的记者那个傅建峰的采访， 对，采访他也有采访。 哎，然后呢，这个节目在播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这个审查官嘛，他可能觉得有些细节，他可能觉得不大好，他就剪了。但是恰恰这个。是我想跟他商榷的，所以这有机会，咱们今天有机会啊，在这儿拿出来听听，这从来没听过被剪掉的那一点儿是什么？ 审查官现在不在这儿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听听 啊，不是，就是我相信审查官看到之后，他也会同意我的这个意见判断，因为什么呢？不是什么会淫会道，而是说被剪掉的这几段，我一想啊，它恰巧反映了一个很严肃的、很值得咱们议论的。社会问题，但是呢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咱卖半天关子，我给你们听一听，就是说，电话采访这位女教师嘛，她讲到她对于这个性病的恐惧，哎，你们可以听一段。 过最多的一个，就两天周末的时候就赚了1200，大概有5个6个吧。 那这样肯定很辛苦了。 是啊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我就挺害怕的吧。我害怕我会，因为他们觉得我看我的样子就觉得我很单纯，好像那学生妹，然后他们又不肯戴套，他们好像很信任我一样，可是我很害怕我不信他们，我要求戴，他们不肯戴。所以我很害怕，我上网的时候我经常会去那论坛那里看了什么恐艾症，老是如果我发烧什么的，我就对什么做右号看看我是不是又得了什么，老是产生那种恐惧，睡觉的时候也是做梦梦见自己得艾滋病死的。 那你是，我看报道上说你的确是得过病是吧？ 是，就一次，觉得那次差不多消耗我2年的命了。 因为就是说他发现自己得了性病之后，他是做那个就是说激光疗法嘛，他觉得他说当时把他下身觉得都要烧焦了，都能闻到焦味了，就是这种痛苦的状态。然后后来就是说，就是我这文中提到的，就是他曾经有一个很爱他的男人叫文嘛，这个人给他打干扰素，就是说让他打干扰素，干扰素之后就是说他能够杀死这些病菌，但是会很痛苦啊，痛苦到他又用头来撞墙的程度，就是说他哭得死去活来。所以那样的经历都经历过之后，他回过头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反而就变得很平静了。 你想想，就说是据我所知，现在这个很多人受着，文道你知道吗，很多人受着性病的困扰啊。 有体会。 有是吗？ 对，完全体会。 你知道这里边有不少，就尤其是这种好像是中下层的这种这个卖淫界吧，这种状况，很多嫖客有一种心理，就是他刚才讲到的不戴套，或者说呢就男人的那种观念啊，觉得有些女孩长得像学生妹，喜欢尝鲜，喜欢那么一种观念。 对， 但这个就造成啊这种对于性病的这种恐惧的这种流行，而且呢实际上这个治起来啊也是相当的这个痛苦，我觉得这一样也是疾苦啊，是吧？ 当然你别说，而且这个东西啊特别是出现在什么地方，就出现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状况下，其实往往散播性病的是这些男人，他带着到处去，倒不一定是那个女的，就很奇怪，他们就总觉得这个女人看起来很纯洁，甚至你觉得她是个处女，那么应该没事儿，但她从来没想是我有事儿啊，我自己有事儿啊，可能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有了事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我们不是也常说这个问题吗？在非洲现在这个艾滋病肆虐的很厉害，其中一个原因或者一个副作用是什么，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婴啊，小女孩啊，给人强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艾滋病流行，所以很多男人觉得碰任何一个年纪稍大20多岁的女人呢太危险，专找女孩下手，那就肯定没艾滋病，他们有这个印象。那么现在呢我发现就是很多我们国家底层的确有这么一些嫖客，他也是有这个想法啊，同样的想法， 他也不害怕。你说就是有的男人，我觉得按说就是说你去嫖这是很危险的事情，香港男人经常怕中招嘛， 对， 就是怕染上这个性病。 对， 但是怎么会有些男人真的就不害怕？据说你像就像这个女孩子说的很有代表性，他们啊有一种其实是很不科学的莫名其妙的观察的方法，好比说看这个女孩子，哎，像是第一次出来做的，或者呢像是不会有病的，像是不会有病的，很清纯很什么，所以呢他就满足他这种心理，他就不要这种防护的措施。 我不能说我感同身受吧， 我知道 二位，我知道二位深受其苦。 没有。 但是我不晓得，我觉得真的是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女朋友啊，就是说她也是那种，她已经快要40岁了，她结了婚离婚已经有小孩，但是她还是寻求她的第二春，她看起来也非常清纯，然后皮肤非常白，非常漂亮一个女孩子。前一段时去年的时候，她忽然就是整个人非常低落。他跟我非常好，他一直不肯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真的是精神就要崩溃，他忍不住，他告诉我说：“我去做身体这样检查，我竟然得了性病。”她是一辈子非常洁身自好的一个女孩子， 男朋友、老公， 就是从离婚到后来，只一共十几年的时间，一共交了2个男朋友。 天， 倒霉！ 但是后来她知道是谁，因为那个后来第二个男朋友是非常就是一个。 一个空少，一个空少，就是满世界乱跑呢，而且也是那种完全就是表明那种 空少是这个意思吗？ 空中少爷， 空中少爷 不是飞机上那个男的服务员吗？ 是是是是 是 空中少爷 容易得性病吗？这种 我没有说他容易，我没有说这个职业， 就是、他呢， 他的身份背景、这个、 很全球化。 哦，他的身份背景， 容易成为病毒的这个全球的， 不不不不，我觉得还是跟他的个人的一个 性格 操性问题也比较有关、他们也是后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分开来的。后来呢，我那女朋友真的失落很长，因为那个东西是终身不会好的， 是特别麻烦。 他说是，其实你不会发病，他是过了两年之后才发现的。他说你也没有，因为他是验血验出来，他说我也没有发病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说好险，这两年之内我没有跟任何人再发生性行为，否则我会把这个东西，他有这么样一个社会责任感，他觉得说我不应该把这个东西。后来他就说，因为他跟那个男孩子已经没有再联络，后来他讲说我要发个 email 给他，我要跟他打个电话。我说你别再去招惹这个人，那个人真的蛮不是人的，我觉得。我说你别再招惹他了，你不用再告诉他。他说不行，我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告诉他说，哎，你有性病，哎，你把性病给了我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跟你打赌，他一定知道的。果不其然，他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讲说，你知道我验出来什么东西，你要自己好自为之。那个男的真的没事，然后我知道啊，我那女朋友真是更加是 double 精神崩溃。他说，你知道你就这样把他给了我，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觉得有什么问题？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大家流来流去、传来传去的 啊。 哎呦天哪， 我的天哪， 没想到我们男人当中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败类啊。 外籍人士、 哦、怪不得 怪不得， 所以说我跟你说，我过去还不大了解，后来我就那个每天晚上看各个电视台那个性病锵锵三人行啊，我才知道这个病毒啊，它真是终生很麻烦治起来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现在看 你说这种病过去就叫脏病，就难言之隐，谁都不说。 不过但是问题是这个病啊，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得了，现在在中国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讲艾滋病，在中国呢是其中一个将来最危险的一个区域，很多世卫组织什么组织都已经警告过了。就以前我们不是说过有这么一个艾滋病高速公路吗？ 对， 这个高速公路的动脉其实已经开始往内陆别的地方伸延了。那么就是因为像刚刚我们讲这种观念，就是这种我每个人都觉得不会是我吧。你们发现，因为我认识一些朋友，我认识几个朋友，他们有这个艾滋病，他们跟我谈起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怎么可能是我，为什么是我。那么你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有艾滋病之后的反应是为什么会是我，我怎么可能，你就可以想到他之前的状态。他之前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是很侥幸，觉得就是比如说过马路过一万次都不会给车撞，我这为什么会发生，就是这种心理嘛。 你的朋友是怎么会是我的心态？但我的朋友也是，他是那个同性恋者，像他就非常小心，他每一年都去做筛检。我就觉得说，哦，你这样挺好的。我说你都那个有用那个 安全 措施吗？他说有的时候有，但是有时候情到浓时不一定用。因为如果按照这些一般这个真正的做到最100%的这个保护的话，你不但是就说你可能口交的时候你都要用保险套， 对， 你连口交你都要用保险套的，所以就是我想大概比较少男友人就是彻底的这么样去执行。我就问他说你是有用安全性行为吗？他说不一定。那我说那你这样的话，所以他的心态就觉得他每一次做完检验之后他就说呦，好险今年没事儿。 我的天哪， 你看广美我发现就挺大方，你看像这种这个他就能公开的这么讲，这就是现代人。 对， 就说是啊，现代人呢就是、啊、是大大方方的。你知道好多时候哈，有些时候这个卫生组织为什么关心这个问题啊，你可以说我不承认它存在，没有这个现象，可是问题在于性病的这个传播必须得采取措施。你知道吗，这就往往是在某些国家会发生的这种矛盾。 而且啊，你要想到就是这种所谓的情到浓时啊，忍不住。还有另外一点，我后来我也打听过，就有的人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， 就有的人想起要做安全措施这个步骤啊，就像一盆冷水照头淋。 哎，我觉得这反倒是个值得研究的一个学问。这玩意儿吧，它这个带的过程是影响情绪的。 对，的确就是影响情绪了。 嗯。 结果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有的男的可能他已经也年纪也差不多了，那么有点力不从心了。那么本来呢，正是难得一次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，突然之间你拿个套子出来，哎，先把这个戴上吧，那么他就觉得彻底就垮了， 回了， 很不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呢，我最近看一些书啊，就现在不是西方国家，香港也卖很多这种书，什么教你怎么样性生活更美好啊，诸如此类。现在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戴套这个东西是完全编织在这个完美的 融入前戏里面去了， 在前戏的好玩的一部分，甚至要把它弄成是最好玩的一部分。 是是是， 对，这样子就觉得很爽了。 这个还是就说人是非常聪明的，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哈，我们要研究怎么来解决它，让它更舒服 ， 让它更舒服更自然。你看那天我去那个 Seven Eleven 嘛，我不是去买那个啊，我这但是 买也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 是 买是正常的呀， 对对，买是正常的，你不要这么龌龊。 不是他过就他 过，你不是现代人哦。 你不好意思，我是老土的。 然后呢， 我都带那羊皮的。你知道真的？ 啊，对，最早的是羊皮， 最早的这个安全套啊，都有用羊皮做的，那玩意儿管用不管用？羊毛出在羊身上。我就是他找钱的时候，我往下边这么个一直看啊，我发现现在啊好多呀。比如说那个苹果味儿的，香蕉味儿的， 对， 啫喱啊，还什么奶油啊， 荧光 啊， 对， 还有荧光的，还有带震动器的，对不对？ 对， 前一段时间听说热卖，倒不行。 你这是什么？ 有个小电池在里面，真的有个小电池。 他比我高一个境界，我觉得我这就是果味儿的，就是他一下到了光电，荧光的，带震动的。 对，然后呢？你就现在才发现啊，这些，可见你很久没用了。 我这么高洁的人，我平常怎么会注意这些东西呢？ 啊，是是是。那这个我想起来什么？就比如说，把这个套啊变成一个学问，就怎么样用它，在什么环境下用，怎么样去让它用得很过瘾啊？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就是你比如说喝酒啊，在餐厅开葡萄酒喝，我们知道高级的餐厅里面有一种侍酒师嘛 ，sommelier。就是说他专门是会喝酒的人，专门跟你想你这摊饭，哎先生你点这些菜得配这样的酒，然后拿出来他还要讲究他的仪态，很端庄，开瓶开的手势很优雅，不是开那个木塞吗，开起来刚刚好倒进去。那么现在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很多人就说啊，其实啊喝葡萄酒用木塞这个传统的方法是不科学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木塞啊接触到这个酒会让酒有变化 啊， 会影响到酒的品 质。应该用塑胶的， 应该用塑胶或者一个铁盖扭的，像普通扭汽水瓶一样， 应该有安全套。 不是，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就争论，就是说争论什么，就是说你原来开瓶啊是讲技巧的，而且优雅这个动作，你普通一个开酱油一样这么开出来，这多不优雅，对不对？于是有人想到个方法来解决了，就是现在呢他们训练这些餐厅的侍酒师啊，用一个很优雅的方法来开，这么开酒瓶。你知道怎么开吗？那个开法是这样，把那个酒瓶是放到这个手背上，铺一块白色的布在这个手上，拿那个酒瓶放在这儿，这么滚下去刚好到这手，就这么开了。然后他们现在觉得这样动作很优雅，就能用了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这个安全套上面。 哎， 你要用一个很漂亮的方法来戴。 是，我觉得同样的道理啊，都适用在这个管理上面，甚至是治理一个国家人民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不能光说这好这不好，这禁止这不禁止，你得想到人为什么接受一个东西有困难。 对。 然后呢？ 对。 这就叫人性嘛，以人为本嘛。 对。 什么东西叫以人为本，对不对？我最近发现，有时候港府他都不以人为本。 怎么了？ 你好比说那个咱们过关的那个通行证，啊。本来就没几个空白页嘛，他设计的那个过境的那个章啊，你看咱们那个内地的就好，就小一点，他现在设计一这么大个章，好家伙，那一页盖两个，你这样的话，人家用 快用完了， 很快用完， 这样才能收钱啊。 啊， 你办那个本子要钱的不是吗？ 但那是工本而已啊，他说他不会赚钱。 就我觉得就是说，你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如何让人家觉得更省事更干嘛？这东西。都所以从不管是从哪个领域里都有这问题， 没错。 哎，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那你在日本见？ 还有一段，这个傅建峰记者跟我讲，是一个读者来信，所以呢，我都很难相信那是真的。但是倒启发咱们啊，就平常我们接触的人呐、啊，其实是这个社会里的少数。 对， 你好像比如国家关心民工的这个性状况，你不知道在广大的人群当中，目前这个性啊，甚至于卖淫嫖娼现象，到底是个怎么个情景？所以你可以听听，你会觉得很难思议的啊。 因为最近的整个社会风气的这种冷落，好多人是很让人忧虑的。我就举一个例子吧，就是一封读者来信。那他那个来信的读者，就是看了我们的报道之后，他当时就是非常的感慨。他说，他说了他家乡的情况，他的姐姐，就是他的那些表姐、什么姑姑啊，只要是年纪下40岁的人，就有点还有点可以出卖身体的那么资本的那些女人，差不多都出去卖了。整个村庄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整个县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就是父母希望女儿快点长大，就能够去赚点钱。这个赚点钱是什么？当然已经很清楚了。小伙子娶老婆的时候，希望这个老婆是做小姐的，因为他有积蓄。老话就是说，超龄时然后是离异嘛。就是苍蝇都没有吃的话，梨叶就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这好多地方梨叶就已经没有了。 你能相信吗？ 真的是， 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， 这个县，天哪，这不大可能吧？都闹成这个样。不过这个我从来我们以前就听说过，就是中国有这么一个地下经济啊，就有一些外国杂志都专题报道过，就是说每年这个到了春节期间，当有很多小姐都要回家的时候。中国的这个某些的经济的表现呢，是受大受影响的。哦，就是人太多，干这行的人太多，他这个影响已经大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这些人如果都不干了，那么就会影响的不是这个，不只是比如说我们扫黄吧，啊，比如说看某些城市这黄的太厉害要扫，你一扫你要想的问题不是这个街上干不干净，而是不知道会不会有某个内陆的某个县是整个县的经济受影响。因为你比如说这小姐，她的钱都汇回家里头去了，不是？那家里头收不到汇款，没钱了，她没办法消费，那你那整个县的经济表现就是。